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， 那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。 谁问了？不要自问自答喂。 为了可以成仙，可以泡小鲜肉， 为了可以摆脱无聊的神仙日常， 你们主要是为了刷存在感吧？ 所以我们决定要给所有人添乱。 我们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。 喵，离姬。 嗯哼，温姑尾鱼。 你们摆的是哪门子明星见面会的 pose 啊？对着空气无实物表演吗？ 快接呀， 到你 了。 我就是个报幕。开封志怪，喜马拉雅刺喜团子出品。 端木翠愣愣看着展昭，何请水面渐转平静，映出两人靠得极近机智暧昧的倒影来。展昭脑袋嗡的一声，一下子反应过来，他竟然忘记他是端木将军了。连端木翠都感觉到展昭身体的瞬间僵硬，他缓缓缩回手来，尴尬得无以复加。 将军，再静一会儿，感觉好一点之后再说。 短短几句话，他说得异常艰难，在原地僵立了片刻，这才走回门边，俯下身子将方才散落的柴火一并拢起，走到灶堂边屈膝蹲下为堂中添柴。不多时，火焰跃起，在展昭的脸上打出忽明忽暗的轮廓。陶盒中的菜粥沸得更加厉害，米粥略带盐咸味的香气渐渐充满了整个屋子。 将军用膳了吗？ 端木翠没提防他有此一问，随口应道：还没。 若是不嫌地方简陋，莫若用了膳再走。 啊，就是喝粥。 若只展昭一人，喝粥足以支撑，但若要留将军用膳，自然不能如此单调。将军稍后，展昭去去就来。 不待端木翠开口，展昭已将巨阙斜靠灶边，振衣起身出门去了。直到展昭走远，端木翠才意识到自己应了什么。这算什么跟什么呀？昨日还拼得你死我活的，今日自己居然就跑到展昭这儿，两人一团和气共进午膳来了。端木翠越想越觉得别扭，一时间拿不定主意。忽听到宅院之外人声沸腾，还夹杂着马蹄踏踏声，心中一紧。按说现下在安逸城中驻扎的只有高伯简和我的兵卫，这是出了什么事情？大白日的飞马过城？如此想时也顾不上很多，几步抢出门去，正赶上一队骠骑兵卫过去，马蹄踏起的灰尘呛得他一阵咳嗽，烟尘飞扬之中，于其中的一个背影看得分明。端木翠大声叫道： 杨戬！ 话音未落，当前的几匹马齐声嘶鸣。杨戬勒马回疆，朗声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端木，你在这儿？ 旋即转向了孤昌： 接上端木，一同回营吧。 那是自然。 说着调转马头，双腿一夹马腹，马儿啾的一声沿着来路回跑。快进端木翠时，他略略倾下身子，朝着端木翠伸出手来。端木翠狡黠一笑： 孤昌小心了。 孤昌见他眸光之中异色流转，心知不妙，待想缩回手去，哪知端木翠动得极快，伸手拽住他的手臂，两腿几乎是同时脚上马鞍，一声低喝： 下来。 他的劲力用得巧，孤昌又没防备，竟真的叫他拽脱了马鞍。有心不让端木翠上马，又怕摔着他，孤昌心中暗暗叹气，只得借力使力轻拖了他一把，稳稳落地。端木翠过招之间便夺下了马，心中好生得意，拽住马缰坐直身子，又往前奔了几步才转过马头，对着孤昌盈盈而笑。 杨戬笑着摇头叹气。 胡闹，将来真成了亲可怎么得了。 一旁的副将也过来凑热闹。 哎，听说丞相已经允了端木将军和孤昌将军的婚事了。 是，拿下重城之后便是这桩大喜了。 那副将嘿嘿干笑，杨戬顿了一顿，提气高声道， 端木有什么事先回营再说。 端木翠应了一声，策马过来，经过孤昌身边时伸手将他拉上马来。孤昌借力一蹬，坐到端木翠身后，双手环过他，拉住马缰笑道， 你坐稳了。 该坐稳的是你，若我一个不高兴又该踢你下去了。 说话间，杨戬那头已打马先奔，孤昌一紧马刺随后跟上，方紧赶了几步，忽然觉得端木翠身子一僵，心中奇怪，低头道，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哎，大哥在前头吗？我们快些吧。 孤昌不疑有他，猛踢马刺，马儿似离弦飞箭般嘶鸣而去。端木翠忍不住回头向来处看过去，那里尘烟渐渐掩息，露出展昭消瘦而又模糊的轮廓来。阿弥早已在营中备下酒菜，几人入座之后推杯过盏，倒也热闹。端木翠因着先时见到展昭，暗责自己走得匆忙，那时见到大哥和孤昌，一时兴起竟忘了和展昭道别，又想起在马上看到他时，他提着一个兜篮，里面放了好些食物，害他白忙活一场，也不知道展昭心里怎么想，一时多少有些郁郁寡欢，蔫蔫的提不起兴致。杨戬连问他几次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愣怔道， 什么？ 杨戬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 丫头你在想什么，魂儿都飞没了。我是问你，早上让阿弥送过来的玉牌信笺是怎么回事？ 哦，是我昨晚上做了一个梦。 端木翠以手扶额，眉心微微皱起， 有些不大记得了，隐约有印象有人一直在同我提沉冤。 大哥，沉冤是什么？ 若说到沉冤，不能不提明道，但这些都是陈年往事，即便是我们修仙之人都知道的不多。端木，你要问他做甚？难不成想跟我修仙？ 我才不要呢。 就你这性子，没个千八百年压服不下来，我看你是修不成仙了。送你个神仙当当倒是可以。 真的能送吗？大哥，若能送的话你且送我一个，省得我修仙那么麻烦。 杨戬只是含笑摇头，又喝了一轮酒，忽然想起什么。 端木，我上次跟你说的是那个年轻人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 端木翠没提防他会提到展昭，一时语塞，顿了顿才道， 后来我同高将军又仔细查过，他并不是杀余都的凶手，我放他走了。 杨戬一愣，不觉把酒放回岸上，盯住端木翠不置信道， 你放了？ 是。 你可有查清他的身份？ 他是东夷人，与昭哥并无干连。 他说他是东夷人，你可有派人去东夷查证？ 没有。 杨戬眸中掠过一丝怒色，强自按那火气，一字一顿， 我同你说他的剑似是俱缺，让你无论如何先设法稳住他，你可有听进去？ 端木翠垂下眼帘，只是不作声。杨林头火起，呼的一掌拍在岸上， 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？都在传闻昭哥派来高手要谋刺西岐战将，大肆搜捕上来不及，你把人给放了？ 我看他不像奸佞之人。 不像？端木翠，你是第一天做将军吗？你什么时候看人只凭相与不相了？哪个细作会在脸上写了字让你去认的？ 总之他不是，我说不是就不是，就是不是。总是一路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